曾是百千遍，没去想终有一天，夜雨中找不到打算，让我孤单这边，一点钟等到十点。 想再受损，无奈我心。